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近日咧唔止世道乱啊，连人心都乱。我哋咧好多时有好多问题咧，唔止唔知点样说服人哋，亦都唔知点样说服自己。今日咧勇武和你倾，我哋就想同大家讨论下，到底勇武抗争合理唔合理咧？道德唔道德咧？咁首先就介绍下几位嘅嘉宾先啦。首先就系我左手边嘅严叔啦。咁大家都應該見過㗎啦。咁呢就係同埋右邊嘅中大通識基礎課程嘅講師波仔啦。咁其實大家都應該見過唔少次㗎，佢都上過嚟幫我哋講好多唔同嘅 topic 嘅。咁呢最後呢就介紹呢位，咁生面口啲。咁呢其實呢就係郭志呀，咁就係多倫多大學嘅呢個政治理論博士候選人。咁呢其實亦都研究好多關於政治理論嘅東西啦。咁所以今日就同我哋講下在政治哲學入面，到底勇武抗爭啊，和理非抗爭啱唔啱啦？咁咧，我諗可以咁樣講啊，就係好多時咧，我哋講勇武咧，今時今日喺香港嘅脈絡底下咧，講勇武咧，其實都係對住呢個和理非去講噶嘛。而我哋即一般都會，一般人都會覺得和理非合理啦，勇武可能就應該可以討論一下。咁我諗我哋首先可以講咗，其實喂和理非係啲乜嘢啦？有咩好，有咩唔好啊？以至到會唔會我哋有另外一啲選擇值得我哋去跟嘅呢？例如就係勇武抗爭，會唔會係咁呢？但我反而想問一下，我知道各自可能有啲諗法嘅，就係、是、其實和理非抗爭一般講啲咩啦，同埋就係點樣嚟嘅呢？好好奇點解我哋即係總我哋係咪啲温順嘅動物，脫了牙嘅猛獸咧？點解硬係會咁支持呢啲和理非抗爭，而冇辦法支持到啲勇武嘅抗爭嘅呢？ 如果去講和理非嘅抗爭，即係我哋講任何抗爭之前咧，首先喺學理上，即係1971年出版咗一本非常之重要嘅著作啦，就係萊爾斯嘅《正義論》啦。咁其中有講到就係話嗱，除非我哋係一個非常理想嘅社會，一個我哋稱為 ideal society， 否則咧喺現實嘅社會入邊咧，其實就算幾好嘅社會入邊都有可能存在一啲唔正義嘅法律嘅，咁一旦有唔正義嘅法律，而透過正常嘅途徑 legal 合法嘅途徑，我哋冇辦法爭取到去改變呢啲法律嘅時候咧，咁嗰度一定需要一個空間咧，去俾我哋進行抗爭。咁當時萊爾斯就梳理咗一套理論，去講就係喺呢一類嘅社會入邊咧，佢稱為 near just society， 接近正義嘅社會，但又唔係完全正義，因為佢存在住一啲不正義嘅法律啊嘛嚇，咁。抗爭應該係點樣嘅呢？佢首先覺得應該係由良心、有意識出發嘅，佢叫 conscientious refusal， 要係公開嘅嚇，public 嘅，所以你要俾人哋知道你係邊個嚇，你要公開嘅，要係 non-violent 嘅嚇，非暴力嘅，要係理性嘅 rational 嘅。咁點解呢？因為喺呢一類嘅社會入邊咧，佢認為真正你要做嘅咧，係要透過呢一類嘅抗爭去喚起大眾嘅良知，令得佢哋意識到咧，原來呢一條法律咧係佢哋之前冇意識到，原來係咁 unjust， 係傷害緊一啲可能少數嘅群體啦，一啲根本嘅利益等等。咁而呢一個 academic discourse 學術嘅講法或者叫做論述係喺一個咩背景底下嚟嘅咧？即係我哋留意翻，即係50至70年代，其實美國有一堆 civil rights movement， 即係民權運動。同埋佢嘅後續嚇，咁當中最重要嘅表表者當然就係馬丁路德金所引領嘅黑人民權運動啦嚇。一方面學術上我哋有萊爾斯呢一邊啦，而喺另一方面就係現實上咧，對於黑人民權運動點解會成功，當中最大嘅貢獻係邊一個派別，同埋用咩策略會成功咧？我哋今時今日咧，好正常。一般會聽到嘅版本就係馬丁路德金透過各種嘅和平抗爭嘅方式喚醒咗白人群體嘅良知，亦都去到凝結咗好多唔同嘅黑人群體，因此咧就令得美國人意識到原來種族隔離政策咧係違反咗美國一啲重要嘅憲法原則嘅嚇。呢個係我哋今時今日所聽到嘅版本，而呢個即係。是有它的歷史的背景，就是經過一定的官方修飾的。因為在今時今日的環境你很少，即是在香港可能比較多，因為跟我們切身關注，但是你很少會注意到譬如 Malcolm X 或者 Black Nationalism， 即是黑人的國族主義等等的派別，甚至是一啲更加激進的暴力派別在黑人民權運動當中的位置。所以 一方面就是學術上很多人去引用萊爾斯的時候呢，忽略了那個 near just society 這個前設，而去直接引用萊爾斯的理論去解釋我們的抗爭。同時間呢，在我們的教育或者我們的認知當中呢，最重要的一些憲制改變呢，我們被教育去接受一種講法，就是來自於一些和平抗爭。咁所以喺呢兩種環境底下，即係兩個因素共同夾擊底下咧，好多時候我哋就會直接喺未具體去審議或者去真係去審核一啲勇武嘅argument論點之前，我哋就會好容易接受咗，就係其實勇武係唔好嘅，勇武係冇咁有效嘅，和理非先係真正我哋去帶嚟抗爭嘅希望所在。 所以我諗啱啱你講嘅，即係你其實提到就係公民抗命啦，就係作為所謂和理非嘅一個好典範啊。但我諗即係和理非唔止淨係公民抗命嘅，亦都有一啲，因為公民抗命好多時就講緊用一啲方法去話俾人知，提醒翻大家啊，有啲人惡法嚟嘅，然後希望可以透過喚醒更加多人嚟支持呢個運動，然後可以令到當局會改變呢條惡法啦。咁而好多時會勇於承擔嗰個法律嘅責任嘅，因為其實佢哋都尊重法治嘅，佢唔係想推翻成個法律系統，只係想修補佢啫。咁但係我哋亦都除咗呢種公民抗命以外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啲抗命咧，係唔未即係都會犯係犯法啦，而且唔會承擔翻個法律責任。 未必犯法嘅有啲，即係係啦，係啦。但係我想講係，即係我諗啊，全所大個 point 係咧。我哋而家香港講和理非咧，同頭先啱啱國志或者喺嗰個歷史時空裏面講嘅公民抗命咧，係唔等同嘅。公民抗命即係其中一種和理非嘅抗爭。 因為和理非仲有好多。 係啦，咁當然包括咗喺而家，譬如而家香港 context 啦，有一啲咧可能係唔犯法嘅，但係超不合作運動咁啦。 係啊。 咁咧嗰啲可能唔嚴格嚟講，未必係頭先講嘅嗰種公民抗命。係啦，咁因為佢未必係想透過咧喚醒大家嘅良知，從而達到個效果嘅，係直接即係阻住嗰個經濟系統運作。 即係或者 唔係，即係甚至調翻轉頭就係話，點解有啲示威者係會用和理非嘅方法咧？其實係一個投射嘅，即係佢係 assume 咗個政府其實係 just 或者係 nearly just 或者係至少 make sense 嘅，即係話我和理非係因為我 assume 你會聆聽我嘅聲音嘅，你會即係其實和理非係一種好大聲啲咁樣去表達自己對社會嘅睇法個意見，就係話去點出有啲唔公義嘅情況出現。其實背後就係 assume 咗就係話你見到我嘅訴求，你係應該聆聽嘅。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即係其他派別嘅人或者平民咁樣，咁佢哋見到呢啲嘅示威者，佢哋願意犧牲咁多，佢哋係會有惻隱之心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就係話如果嗰個社會個政府係真係好 unjust 差得好犀利，又或者人同人之間係冷漠到一個唔會理敵對派別點樣諗嘢嘅情況咧，和理非先至會破產。所以我成日覺得就係咧，武狀元蘇克醫入面有一句好正嘅，就係個皇帝喺度問阿周星馳啊嘛，即係蘇克醫就話：喂，你丐幫咁大勢力，我好驚嘅喎。咁樣之後，蘇克醫話：喂，丐幫大唔大勢力唔係我話事，係你話事喎。你管得好嘅話，咁就冇人做乞衣咯。同道理，即係你如果個政府係聆聽聲音嘅，咁其實個個都做和理非㗎，係咯。 但我原本想 make 個 point 係即係啱啱波仔講嘅呢一種和理非咧，我仲係想講係喺而家嘅 context 上面，即係某一種。意係和理非啊，就係、是、仍然係想覺得個政府咧係似乎係 make sense 嘅，有機會即係我叫得大聲啲咧，個政府會聆聽嘅，甚至所以我可以做一啲我玩法律，但我尊重嗰個法治系統，於是我容許我自己譬如舉例坐監啊，或者被拉咁、但係呢個意義係和理非就係唔完全係我哋而家呢個而家香港講廣義啲和理非， 限於呢一種 係啦，因為有好多咧，其實似乎我唔係想話俾個政府知，唔係純粹想發聲，亦都唔係純粹想喚醒其他嘅良知。甚至我都覺得香港舉例可能覺得啦嘅法律系統已經係唔 work 噶啦，但仍然會做一啲咧唔暴力嘅抗爭嚇。咁啊，嗰個以下咧就唔係依個傳統嗰隻狹義嘅和理非或者公民抗命，而係另外一種唔使用到暴力，但係咧都會係有其他效果嘅抗爭，譬如係不合作運動啊，好大規模嘅，或者甚至佢都會舉例啦，會戴口罩啦，而家好多示威者，依個都係傳統嘅公民抗命覺得唔 OK， 因為我如果係肯即係認同嗰個法律嘅系統，咁我點解要話俾人即係唔話俾人知話邊個啫？我承擔翻責任噶嘛。大家就覺得唔係咯，因為可能覺得法律系統已經 corrupt 咗啦。但我仍然係唔暴力嘅啫。 所以背後其實係一個認受性嘅危機嚟㗎，即係你公民抗命其實係鞏固緊個政府嘅認受性，就係話我唔同意你，但係我依然都係承認你個法律嘅權威，我都願意係承認個責任嘅。但係如果 啲示威者直情對成個法律系統失望咧，先會出你頭先講嗰啲情況 嘅。嗯，所以而我諗啱啱即個字同埋波仔都會提到咧，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投射咗，就係、是、例如會覺得呢個政府某程度好似仲可信，或者我哋起碼應該要尊重法律啦。所以可能咧，唔知係咪因為啲咁樣嘅原因咧，令到我哋未必願意用一啲更激進、更暴力嘅手段啦。而甚至各自都會提到就係、是、例如我哋嘅教育啊，成日都會教導我哋咧，就係嚟和平嘅抗爭先有用嘅，甚至係好值得歌頌嘅，即係好好多時候我哋自己睇完嗰啲 光環啊嘛， 係啊，即係我哋睇完嗰啲古仔咧，我哋自己都會覺得好感動噶嘛，即係馬丁路德金啦、曼德拉啦，甚至即係雖然依家已經唔 甘地啦、 已經名譽破產嘅昂山素姬啦，即係佢哋都係用一啲和平嘅手段感化啲人噶嘛，係咁坐監啦，跟住然後甚至乎就帶起一啲不合作嘅運動，然後甚至喺鏡頭面前俾一啲好暴力嘅部門，大家都知咩啊，跟住係咁搏，係咁搏。咁跟住，然後係好多時佢哋唔會還手嘅，而我哋好似往往就係覺得啊，係用呢啲手段先得嘅，即係我哋自己都有呢種諗法啊，以至到就好似有一種迷思啦。可能我哋今時今日可以講就係和平先得嘅，先道德嘅，先可以用嘅。即係我諗係呢種所謂嘅，我哋會可能叫做意識形態啦。 我跟住呢個 point 講一講香港嘅情況，即係頭先嚴叔講得啱嘅，和理非咧就未就唔即係。公民抗命即是和理非其中一種，和理非入面有好多種不同的途徑，譬如去遊行示威都是和理非的一種，它是完全合法的，在議會入面拉布是和理非抗爭一種，它是不違法的、但是就是這一堆東西失效之後，就令得我們慢慢意識到和理非本身都要激進化，就要變成公民抗命，它是違法的，但是它仍然是和理非的。到公民抗命14年我們失敗了，就令得我們意識到其實和理非本身作為一個唯一嘅抗爭 strategy， 呢樣係咪好事呢？咁、所以就係和理非本身有一個激進化啦，而激進化令得佢失，即係都唔得啦，令得我哋對和理非呢個 strategy 咧嘅不足越嚟意識到，所以先至衍生出後來嘅各種抗爭嘅方式。 我甚至想補一個 point 就係、是，雖然 Ross 講要喺一個 leader just society 先至得啦，但似乎唔係淨係公民抗命，係其他和理非都可能有呢個問題。 唔好意思，我用啲激進啲嘅手段嚟停止你啊，因為我哋今節嘅時間到，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下和理非有冇用。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我哋其實講咗和理非抗爭係啲乜嘢啦，點解我哋硬係覺得和理非抗爭比較值得支持？咁其實我想問下大家。嗱，我哋今時今日會講勇武抗爭啦，而好多時係因為好似覺得和理非抗爭唔掂、唔夠，所以我哋會支持咗一啲比較激進嘅方式。咁其實和理非抗爭有咩問題先？有咩局限啊？或者咁講，會令得我哋呢場運動未必可以再行前一步咧？ 其中一個和理非抗爭嘅局限就係好多時候和理非抗爭嘅目的咧係想透過一啲唔係好破壞性嘅行為嚟喚起大家嘅良知嚇，咁但係下一個問題就係、是、我喚起咗你嘅良知之後咧嚇，咁點解即係好多哲學家會認為係一個民主接近正義嘅社會，和理非係比較有效咧？就係因為你有一個好具體嘅制度途徑，可以令得政府回應民間嘅訴求，所以好多人認為嗰樣嘢有問題咧。因為選舉的原因咧、你係會回應嘅。咁、但係我哋好清楚睇到啊，六月九號100萬人上街嚇、林鄭月娥嘅回應係 恢復二讀。 咁佢就佢對於大家嘅回應咧就係、 是啊、 你要嘛，我就唔俾你嚇。咁呢個就即係冇一個咁嘅制度途徑，冇一個咁嘅民主嘅途徑，就令得和理非嘅效果會大大地被局限。 我記得即係呢場運動其中一句説話，我覺得好深刻嘅。就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有用的，即很明显就好像刚刚各自这样说，即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透过一些道德感召唤醒更加多人，然后迫使这个政府听我们讲的前提是首先个政府会听，而个问题就是要而为什么会听，就是因为很多时候要政府即一定程度地公义啦，可能甚至乎我们有些压力给到他的，可能可以投票赶走他们的，但根本在例如是可能在香港这些 context 或者甚至乎很多社会的 context 其实是不 work 的，因为这个政府根本不需要买我们怕，所以我们这些和平抗争 即是为什么 Ross 要说一个接近公义的社会才可以是 work 呢，或者更加 justify 这些做法呢，就是因为個政府 responsive 啊嘛，會回應市民嘅訴求嘛，但係而家係唔會啊嘛，即係好多 case 係唔會嘅時候，咁可能就會顯示到起碼 比較公民抗命式嘅位，透過喚醒其他人良知要做嘅和理非抗爭咧，就佢局限喺度咯。 嗯，咁但係不如咁另外咁講啦。咁為點解勇武抗爭會好啲咧？或者佢好啲嘅位喺邊？而我諗有一個區分，我覺得我哋首先應該要做嘅就係、是、嗱，有好多時咧，有啲人咧唔支持勇武抗爭咧，唔係因為佢道德上唔啱啊。是因為佢策略上唔值得支持，可能咧會帶嚟一啲反效果，令到呢場運動失敗嘅。例如馬丁路德金咧，即係有啲講法咧，就會覺得點解佢唔支持勇武抗爭咧？係因為覺得例如會帶嚟反效果啦，令到會民心逆轉啦，成日都咁講啊。 事實上，雨傘運動嘅時候都係有好多嘅論述就是講，怕民意逆轉，而最後阻止啲人去衝啦。 而我哋今日主要想討論嘅，其實就係喺道德嘅層面上，勇武啱唔啱啦，就唔係策略上去講啦，所以我哋係即係更加冷氣軍師嘅，我哋係冷氣到淨係討論啲道德 都唔係嘅，但我覺得都要講少少嘅，即係可能 high 到啲，因為如果用武係完全講唔到佢有機會策略上成功嗰個位咧，亦都 justify 唔到點解可以用武嘅，所以可能策略上都要講嘅。但係你話即係我哋唔會具體做啲好具體嘅政情分析，依一刻用武係咪好啲啊？咁樣我哋就未必會做到。但你話我哋起碼有嘗試講到用武抗爭，如果有機會得嘅話，嗰條路係點樣樣？好多要討論。 係我即係我想 push back 翻少少你個 point 話唔講。有效性嗰點，因為就算係一啲道德原則咧，有時佢有，即係有時我哋接唔接受佢有效性，都建基於佢提出嚟嘅意見係咪令得我哋有辦法去達到嗰個目標嘅嚇。咁對於勇武佢有冇效咧？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我覺得我哋冇辦法建基於呢點去拒絕勇武。嗱，我唔係話勇武一定比和理非有效，亦都唔係話和理非一定比勇武有效。我自己對於即係 empirical literature 嘅閱讀咧。即係一啲實證研究閱讀咧，係嗰個講法係相當含混嘅，即係冇話一個決定性嘅evidence 嘅。咁一個例子就係、是，譬如喺2012年有一本書喺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嘅，叫《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咁佢哋就分析咗323個二十世紀嘅抗爭，有勇武有唔勇武啦。咁就發現咧，勇武抗爭帶嚟嘅佢哋叫做 radical flank effects， 意思就係咩咧？就係話。勇武抗爭到底令得比較溫和嘅派別同時進行抗爭咧，比較容易成功啊，定係失敗咧？佢哋嘅答案係比較negative 嘅，負面嘅，認為就係勇武抗爭會比較容易令溫和派嘅嗰個運動失敗嘅嚇。咁、但係同時間喺如果我冇記錯就係2018年咧，有一位波士頓學院嘅伊朗社會學家叫。Ali Qadaifa， 佢就分析咗1990年至2004年期間103場政治自由化嘅案例。咁佢結論就係話一啲唔係武裝化嘅暴力抗爭咧，其實係更容易比起溫和抗爭咧，係更容易令得政府退讓，達到一個政治自由化嘅結果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呢、這個實證研究嘅證據咧，其實係兩方面都有指向嘅。所以我嘅結論就係、是。其實我哋今天咧冇咁容易可以基於所謂有效性咧去拒絕或者接受咧用武，所以我哋寧願唔用呢一個基礎去講、 好啊，咁我哋就直接首先講咗例如用武嘅嗰個道德嘅地方喺邊啦，點解道德啦？然後我哋再睇會唔會 touch 到多啲嚟關於佢有效冇效嗰啲問題。 有冇考到？我又補多個 point 啦，即係我知道咁樣好煩啊！我想補個 point 就係咧， 補充佢個補充。 係啊，即係個接收話唔能夠咁樣去 judge 啊。但系咧，我估我另一個實證研究咧好強嘅，全香港人都知嘅，就係過去咧和平示威咧超過三四十年咧，係基本上喺政治自由化嘅進程上面咧，係一個幾冇效嘅策略嚟嘅。嗱，即係我當然冇一個，我冇做過一個好具體實證研究啦。但我估呢個實證研究如果要做咧，都未必好攞分定，因為係太明顯啦。即係你見到之前最上嗰三十年，我哋爭取幾多個人出嚟示威，行咗幾多年。佢嘅比例寸進係幾大咧？可以見到嘅，所以我諗有好難嘅諗法就係調轉，未必係話已知勇武係有效啲，所以去衝。 但起碼知道， 而係知道已知有一樣嘢係冇效，係唔會好有效咯。就咁純做佢自己，即係可能加埋會有效，但係淨係行嘅話，就係和平示威話，已知未必一個好大嘅效果。系啦，咁呢個如果係建基呢個立場嘅話咧，就使得就算係從有效冇效嘅角度嚟講，有好多人都覺得係 justify 嘅，就係起碼我哋要試 ，otherwise 就即係等於認命，等於放棄咁咯。 好，咁我哋真係可以討論啦嘛。 係啊， 今次。咁點解咧？點解勇武抗爭都道德嘅咧？ 咁其實七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公民抗命嘅政治哲學討論主要都係集中喺就係非暴力 和理非咁樣嘅討論嘅。咁但係其實近呢十年呢，關於公民抗命嘅政治哲學討論開始有個轉向啊，就係、是、會係開始討論就係一啲嘅可能暴力抗爭啊，或者係武力抗爭啊。咁佢哋係咪真係 permissible 嘅呢？咁即係可以容許嘅呢？咁其中有一個好代表性嘅著作就係上年2018年呢，咁有一個政治哲學家叫 Candice Delmas。咁佢就寫一本書叫《A Duty to Resist》，咁佢就嘗試去 argue 就係有好多可以去 justify 非暴力抗爭嘅一啲 reason 咧，其實同樣都可以攞嚟 justify 一啲嘅係武力抗爭嘅。咁佢舉咗啲例子，就係、是、例如話好似喺某一個可能好有問題、好唔公義嘅政治制度入邊， 係咪香港？ OK， 好，咁就入邊啦。咁喺嗰個情況之下，你守法。其實反而可能是對某啲群體係好唔公義嘅，係會侵犯咗佢哋某啲權利嘅。咁好個例子就係奴隸制。嗱喺奴隸制入面你可以做一個好守法嘅人，咁但係你喺個奴隸制入面你好守法呢，其實你係侵犯嗰啲奴隸嘅基本人權嘅。咁喺嗰陣時嘅情況，如果你係要尊重人嘅平等尊嚴或者人嘅平等權利嘅話呢，會唔會可能犯法？反而係個正義嘅要求呢。咁所以你睇返就係可能你美國內戰之前呢，咁你知美國內戰之前就係北方國州就反對奴隸啦，南方國州就蓄奴啦。咁你其實你北方嗰陣時有好多人呢，其實係偷偷地入咗南方國州咁去放啲奴隸走嘅。咁其實就係侵犯緊嗰啲農出，即係農莊主人嗰啲財產嘅，你係犯曬南方嗰啲法咁樣嘅。咁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可唔可以講到話，究竟佢哋係應該和平示威啊，感化南方啲人咧，定係應該直接衝入去南方州份嗰啲農莊度啦，我去放奴隸咁樣咧？咁應該點咧？ 即係我啱啱聽到南北咧，我以為講緊香港同中國嗰南北之戰，依家即 係美國九六年 美國內戰。 因為我諗咧，波仔呢度牽涉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 point 就係好多時咧，有啲人反對暴力抗爭，點解就係犯法啊嘛？但係而我覺得波仔啱啱提出一點就係點解我哋要守法先？而好多時守法係因為我哋可以例如促進到我哋一啲價值，例如公平啦、公義啦。但係如果咧，啱啱波仔又提到，如果咧守法反而破壞緊呢啲價值咧，其實我哋有理由唔守啊。以至到所以我哋可以犯法，可能甚至做一啲激進啲嘅抗爭。例如就啱啱波仔講個例子就非常之著名啦，就係、是、一啲關於農奴嘅制度，即或者甚至乎以前例如童工都係合法噶。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就會覺得呢啲法係其實惡法、奴隸法。同即係可能俾一啲童工去上班係惡法嚟嘅，我哋唔應該守嘅，所以以致到我哋有理由去犯呢啲法啊，甚至乎可能做啲激進啲嘅嘢，就係例如放曬啲奴隸，甚至乎打啲奴隸主係合理嘅，因為我哋咁樣先維持到人嘅尊嚴啦、公平啦、公義啦，所以我哋似乎見到我哋有理由去支持一啲勇武嘅抗爭。咁或者你哋又會點樣睇呢？對於啱啱波仔嘅講法， 一個補充啦，即係嗰個公平式嘅論點，即係 fair play argument， 其中一個重點就係、是。其實有一班人咧，佢喺而家嘅制度底下咧，佢反而係受益嘅，嚇、即係可能比較少數啦。而家越嚟越嚇，咁但係而家嘅制度係不公義嘅。咁如果你唔去反抗佢咧，其實你係從一個唔公平嘅制度底下受益，而係你剝削緊其他受害嘅人嘅。咁但係嗱，呢、這個論點本身唔直接引導到我哋會接受暴力抗爭嘅，要加多一個前提就係、是、非暴力抗爭係無效嘅。咁於是如果你喺明知非暴力抗爭長期無效底下，仲堅持人去做非暴力抗爭，而你同時係受益於呢個唔公平嘅制度咧，咁咧你就係其實同。刻意咁 sustain 嘅呢個制度冇分別嘅， 好熟呢班人，好似指向緊一啲好熟嘅人咁，即係總係叫你和平抗爭，但又記得利益者。而我諗係，即係我諗我哋會叫即係好似 free rider 咁樣啊嘛，因為其實佢有份參與緊呢個制度嘅剝削噶嘛。 唔係 free rider， 係因為佢唔係你抗爭完咗之後佢著數啊嘛，佢反而係為咗保護自己記得利益，而叫佢講你唔好犯法啦。嗱，你可以出去遊行，你可以做啲和平嘅抗爭，但你唔好犯法。咁但係其實佢犯法唔好犯法咧，就是、保障緊。佢自己嘅記者利益，當然啦，同一時候社會可能都有好多意識形態嘅，就有啲人覺得就睇唔到呢個社會結構，就唔知道咧，其實唔犯法咧， 即係佢唔係專登嘅。 其實係啦，有啲就有另一部分就係唔專登嘅，就係唔知道原來唔犯法咧，背後係保護緊一個法律系統，如果法律系統係保障緊某一啲少數記者利益者，而可能佢叫人唔好去衝，唔好犯法咧，反而係進一步保護佢哋。咁如果 Giffen 話和平抗爭冇用嘅話咧，咁似乎有冇抗爭係依個意義下係 permissible 啊？因為嗰啲人要保障自己嘅基本權利， 你講到 free rider 呢個講法咧，我有少少想補充嘅，因為一般覺得暴力嘅示威者咧，其實佢哋係 free rider。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哋有一個合理嘅法律途徑唔用啦，就好似誰大誰惡誰正確咁，我跳過一個制度，我直接我要乜嘢，我用暴力咁樣嚇。咁但係其實呢個係錯，佢哋唔係 free rider， 係因為咧好多暴力嘅抗爭者咧，其實佢哋要承受好多未知而且極大嘅後果嘅，可能係7至10年嘅監禁。可能是各種各樣家庭社會的暴力等等，所以有些人用 free rider 的講法去批評暴力的示威者，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有些問題 的。我們今節就其實初步講了勇武抗爭的道德在哪個位置，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討論。第三節哲學有偈傾，咁我哋繼續討論勇武。咁啱啱其實各自就提咗一個好有趣嘅關於 free rider 嘅講法啦。咁其實我知道你波仔係咪會唔會有啲嘢想 講？其實可以少少嘅 elaboration 啊，即係話我哋好多時候聽到點解啲人咁反對武力抗爭咧，即係好似你用咗暴力嘅，所以就好大問題咧。其實係可能係有一個長即係 long term 嘅 concern 嘅。就是如果你今日有一班人抗爭嘅時候，佢哋打破法律，佢哋係用咗武力，咁然之後最尾可能社會震攝於呢個影響嘅，咁於是就讓步，咁令到呢一批示威者佢哋嘅目的係達成咗嘅，咁其實可能係一個好壞嘅典範嚟嘅。咁我哋成日聽到有個 term 就係叫破窗效應，就係話你今日容許少少嘅罪案出現。即係爛咗個窗咁樣，咁然之後可能第日就令到可能成個社區，甚至係成個社會佢個道德風氣，佢成個社會文化都會越嚟越係墮落落去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係好多即係好多時候聽到啲人批評武力抗爭，就係話破窗效應。你 long term 嚟講咧，成個社會可能會係越嚟越多人係用武力抗爭，咁結果就令到成個社會越嚟越失序咁樣。 我又真係觀察到呢種破窗效應，不過唔係示威者，係啲警察，即係有一個警察打人之後。就好多個警察都打，而且確帶嚟好多唔公義。但係大家會點樣睇咧？即係對於呢樣嘢，呢個破窗效應， 即係我嘅諗法係咁樣啦嚇。即使係勇武抗爭，佢嘅目的咧未必係為咗爭取市民大眾嘅支持。但係勇武抗爭要成功咧，佢唔可能沒有廣泛民意嘅支持嘅。而且亦都冇人認為所有嘅勇武抗爭咧。都是能夠被道德上去正成的，有些呢一定是道德上不能被正成，譬如三 K 黨白人至上主義，他們都是用一種勇武抗爭的方式呢去否決呢給予黑人呢同樣的政治權利的，但他們沒有得到廣泛，我不知道將來啦，即是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可能情況差，但他們沒有得到廣泛的支持，所以呢他們沒有成為一種很重要的政治聲音。那在香港勇武抗爭都是的，他們需要解釋說明點解佢哋要做呢次勇武抗爭，而一個勇武抗爭嘅成功咧，其實我哋喺示威度亦都睇到係有賴於好多唔同派別嘅支持，譬如有議員喺前線啦，有記者一路去 影住 嚇， 發生咩事？ 發生咩事？有First A 嘅人去救啦嚇，有唔同嘅市民自發嘅物資支援啦，等等等等各樣，先會令得一個勇武抗爭嘅勢頭慢慢帶落去。咁所以最終你要説明點解你要咁樣做嚇，而你個説明係非常fundamental to 你能不能夠爭取更大的支持和令得那個抗爭成功。所以我覺得個破窗效應所謂的破窗效應的理論就忽略了這個中間說明去 做 justification 過程。 所以說因為我想你的意思就是不外乎是想說，因為破窗效應很多時候就是覺得我們如果例如有一個人打人，跟住之後很多人打人，那整個社會就不行。但因為我想各自的意思就是不是亂打的，即係而且可能甚至乎有 justification 嘅意思，就可能有界限啦。即係我哋唔會無止境咁樣做落去，我哋可能會去到某一啲位會停嘅，就因為其實一個有理由，即係好多時政治哲學會講有 principle 上面嘅抗爭嚟嘅，所以係合理嘅，所以就唔會無止境咁蔓延落去，唔係盲動啊嘛。我諗可能你嘅意思會係咁樣。 所以你發現近呢幾個月咧，啲示威者即係啲連登仔啊，成日都講我哋文宣好重要咁。即係文宣其實就係一種 communicative 嘅過程。如果你淨係成班人咁單純只係喺度做一啲武力抗爭嘅話咧，咁好容易就變咗好封閉，從而係越嚟越少人做，咁啊變咗係另一啲人可能有啲誤解咁樣。 我估第一度有啲我咁樣少補充啦，即係因為始終勇武抗爭成功嗰條路係點咧？是不是很肯定，即是说几个不同门派。 但頭先郭志雄同埋波仔嘅講法，我估喺連登或者好多地方咧，會覺得係太過左膠嘅，即係你仍然覺得勇武抗爭係需要某一種意義下咧，係透過喚醒其他人或者社會支持，從而製造一個更大壓力，或者點做擁冧嘅制度，或者有啲大改變。所以 that's why 覺得文宣或者大家支持重要。咁事實上都有好多人認同嘅，我估，但係都有無可否認啊，有一部分嘅勇武抗爭嘅諗法咧，個思路並唔係咁啊，係即係直接係一個 direct action 嚟，係直接嘗試。譬如舉個例，阻止制度繼續運作，迫使你有需要要面對我，或者同我埋台傾又好，或者甚至做逼到你要讓步也好，咁嘅話咧係佢會諗咁諗啊。就算冇大眾支持，只要我令到你個代價夠大，你都係要付出嘅話，你都係會同我埋台傾，甚至會讓步嘅。咁喺呢個意義下就變咗文書冇咁重要啦。即係我意思係，當然邊一個係先至係嗰個最後我哋整嗰個答案就唔肯定。 有個矛盾喺度，就係話如果人數係好少嘅話咧。咁你大嚟個俾個社會個 cost 係唔會係大嘅，即係你殺人犯就算有十個都好，咁政府咪拉曬咯，即係你個 cost 唔會好大嘅。你要令到嗰個政府係即係開始覺得我要去 take it seriously 嘅，我要去 concern 嚟嘅，人數就話一定要大。所以點解喺即係喺一啲抗爭嘅研究度，啲人就即係有啲學者就提出就係、是、只要有 3.5% 嘅人民。是會持續地去參與一啲抗爭嘅話，咁、那個社會嘅政治變改係比較係、即係就會能夠成功嘅、 但係我成個討論，我帶出個 point 想講咩就係、是、第一就係、是、即係如果要回應破窗效應咧，文宣啊或者係咪要需要喚醒其他人嗰、那個係一個問題嚟，我相信。但係我即係想講就係、是，就算有啲某啲勇武派別、勇武抗爭嘅派別咧，佢唔係咁諗嘅，佢覺得唔係 communicative 嘅，完全唔需要誒喚醒民眾嘅支持等等。都好啦，我想講係，似乎佢係某意思上嚟講咧，都係 justify 嘅，都係可被證成嘅。個原因係因為頭先我講個大 point 啦，就係、是、因為武力咧，我嘅睇法係唔係大家武力得等同，有啲武力就算越嚟越多都好啦，有啲武力係合理嘅武力，有啲唔係嘅，譬如如果係頭先一個完全唔公義嘅制度下，譬如 say 奴隸制，你可以話喂奴隸係咁抗爭，佢 direct action 又好，或者唔係都好啦，即、就、係、是、想有冇需要文宣都好啦。喂，你話你製造越多武力，係啊。咁但係嗰啲武力係唔等同㗎嘛，因為佢嘅武力係為咗一個更加公義嘅制度，同埋為一啲保障基本人權自由而產生而做嘅。但係你如果相反，如果係譬如警察咁講啦，用武力嚟制止你咧，佢啲武力係唔同㗎喎，佢啲武力係維護緊成個唔公義嘅法律同埋建制。喺呢個意義下咧，佢係一個 repressive 嘅壓迫嘅武力使用，而抗爭就嗰啲唔係啦。所以你話喂，你係咁樣有破窗效應而嚟多武力，我哋要睇翻清楚就係、是、嗰兩種武力咧。個本質上係唔係同等嘅武力嚟嘅？佢哋個目標唔同，使得佢哋係咪合理咧係唔一樣。而我覺得越嚟越多話係邊一種武力，越嚟越多合理嘅武力咧係可以被接受嘅，因為佢哋爭取一個更加公義嘅社會，佢哋為咗自己自由、基本權利而奮鬥。但係你越嚟越多警方嘅武力咧，因為咁呢、這個就唔同啦。呢、這個係因為你增加大咗嗰個體制嘅壓迫，係啦。咁所以係同一陣嘢都係回應，有啲人會話：喂，所有武力都唔 OK 喎、啊、我警方嘅武力我又唔支持，示威者武力我又唔支持。咁就睇我呢個講法，咪就唔成立啊、因為我哋睇清楚佢武力係為咗啲咩而做啊。咁於是就會令到佢可唔可以被接受咯？ 呢、這個我想補充多一點。我同意嘅。我頭先嘅講法亦都冇包，即係冇 imply 到，就係話只有睇住個後果嗰種形式嘅武力先能夠被接受。而且我哋喺香港嘅情況見得越嚟越多，即、就、係、是、令人即係好傷心嘅事情，就係、是。佢哋係越嚟越唔重視個結果而去用武力，即係我呢個唔係指責佢哋嘅意思，而係佢哋認為我哋已經冇嘢可以輸啦。我哋唯一可以推到嘅政權，或者我哋冇辦法推到嘅政權，但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企喺一個威權前面，寧死不屈。總之一係你俾曬我，一係你殺咗。即係佢哋嘅核心就係咁樣講。 我要攬炒。 而呢一個背後嘅哲學嘅講法係乜嘢咧？就係、是、human dignity，、即係我嘅尊嚴。我乜都冇啦、我嘅政治權利冇啦，我嘅經濟亦都冇。你俾多20% 工資我，我唔要、你俾一個訴求，我唔要。我嘅尊嚴就喺呢五大訴求入面、而我即係透過爭取，透過用武力去爭取、就是，就係喺呢個情況底下就變成咗捍衛我自己尊嚴嘅唯一嘅方式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從一個人類尊嚴嘅角度去睇咧，呢一種即係。合乎比例去使用武力去抗爭的方式咧，其實是有佢嘅道德基礎喺度嘅嚇。因為其中一點就是我作為一個自由人，喺一個現代社會入邊，點解我一定要屈從或者接受你嘅條件？ 所以我呢度想講就係、是我想打出個 point 就係同警隊嗰個角色有關係。警隊作為咧，即係除咗軍隊以外啦，喺唯一一個合法武力使用者 即係佢如果要拘捕你，理論上你拒捕咧，用武力打翻佢咧，係唔得嘅喎，理論上，因為佢個武力係合法嘅，你一個唔係。而我哋要諗清楚就係、是，即係回應或者再 further 去 elaborate 個字啱啱嗰個 delicate point。其實我睇翻就係警察如果係用武力嚟維持一個唔公義嘅法律系統，或者通過某啲唔合理嘅法案嘅時候咧，如果我哋真係屈從，其實等於於我放棄自己爭取自己基本權利嘅依一個目標，冇咗個意志，冇個抗爭嘅意志，係放棄咗自己作為人嘅尊嚴啦，可以話係。而於此意義下咧，我哋對警方有啲唔合理嘅使用武力啦，或者有啲咁諗，就是、警隊作為一個制度嘅最後一個最後一支棍，你可以話係有啲所有我哋解決曬都好啦，仍然知道警方喺度咧，佢仍然係可以壓迫我哋嘅，所以我哋對某意思上喺抗爭上。如果是對警察在這個意義下有某些武力的使用呢，似乎是我們捍衛者尊嚴的一個步驟。 但我想我有一些問題，我想有些人會這樣說，因為剛才我們聽到就是似乎是如果我們為了一些公義的目標，那我們或者一些 just 的目標，我們可以使用武力抗爭去爭取。但是會不會變相就是好像說只要這個目標是公義的話就什麼都可以呢？還是不是的，其實可能有一些界限的。因為我想即係好容易出現一啲荒謬嘅結果，就係、是、例如會唔會我哋為咗公義，然後我哋可以去例如強姦嗰啲警察或者官員嘅妻子或者兒女，跟住然後令到迫使佢哋俾一個公義嘅社會我哋。咁樣講，我哋就會覺得即係應該就咁直觀地接受唔到啦。咁會唔會有啲咁嘅結果，定係唔係嘅？其實都可能會有啲。 所以就係有一個問題，就係正義感係因人而異嘅。即係話我冇理由話嗰間餐廳應該俾我免費食飯，如果唔係我就炸到你，因為嗰啲係公義嘅，咁冇理由噶嘛。嗱、所以你要 make sure 自己係建基於一個社會共同價值觀去進行抗爭，呢個非常之重要嘅。你點樣能夠分到即係一個抗爭者同埋你普通嘅賊咧，就是、一個係私利，一個就係為一個公，即係一個公義或者公理而行咯。所以我翻返頭先個 point 就係 communication 係好重要嘅，因為 communication 其實係某程度上展現咗一種謙卑嘅，就係、是、我要 make sure 我有足夠嘅溝通，我 make sure 我去抗爭嘅一啲理由係建基於社會共同價值嘅。 但係我當有一種所謂社會共同價值啊，即係啱啱我嘅問題就係問咁係咪？變咗做乜都得咧，定係唔係嘅都會有啲界限嘅。 我兩個回應嘅，第一就係咧，我唔係覺得冇界限嘅，係有嘅。即係我覺得能夠達到嗰個爭取到個制度咧，你應該用 minimal 嘅最少嘅程度嘅武力。我覺得呢個係大家能夠接受嘅。即係你如果多咗嘅話咧，就真係純粹濫用武力啦。 即係唔使冚你一巴，你曬全家咁啦。 係啦，你做一啲合理嘅方法，做到你要做嘅目標嗰、那個抗爭目標就 OK 啦。但第二回應波仔咧，我都唔係好肯定係咪咁啊，因為你可以想象啲制度下邊咧。那個社會的共同價值觀咧，係已經好 distorted 嘅啦。即係你喺奴隸主嘅制度，白人為主，可能奴隸黑人只係佔4-5%。佢真係冇嗰個。 咁你訴諸個差人咯，即係訴諸你人，你人本就會差。 如果佢冇咧，佢真係做唔到咧，即係係咪就唔用佢先？即係因為如果真係做唔到，即係冇呢個社會共同價值觀啦，就係、是、覺得咧，佢可能白人真係覺得人之間係有種族之間差異嘅。我真係客觀嚟講比你高嘅。咁跟頭先阿波仔又講話，似乎係喂我點都要訴諸共同價值觀，因為咧人與人之間有唔同嘅正義感，我哋用自己正義感出牌唔 OK 嘅。咁但係個 point 係，如果係咁嘅時候，有好多 如果人就完全改變，如果人性係咁扭曲嘅話，公義都冇可能。 真大家真拗得好犀利啦，但係冇辦法啦。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討論哲學有偈傾。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咁啱啱我哋關於勇武抗爭嘅討論本身咧，都好勇武嘅，即係兩邊都拗得好激烈嘅。我知道嚴叔你應該仲有啲嘢。 我高速埋個尾啦，就係、是、好簡單講就係、是、我有時我估喺某啲極端嘅情況下咧，譬如我想講一啲勞黑人，如果係好少部分，一個主流嘅價值觀咧，根本就唔可能俾你訴諸佢哋主流價值觀，從而改變個制度嘅時候，勇武抗爭會有其他路咧？即係我覺得仍然可以 justify。就甚至有辦法直接唔訴諸普遍嘅嗰個價值觀、嗰個正義感，改變咗個制度。有時候你正義感係 shape by 嗰個制度嘅。如果你譬如改咗個憲法或者改變個制度，真係大家睇法可能會唔同。咁無謂，所以我最後回應就係、是、似乎咁樣都係一個可行嘅勇武抗爭途徑，而且係可以被接受嘅。 啱啱因為我提到咧，就係咪做乜都得咧？咁即係其實呢個位置我哋唔係講得好多嘅，即係我相信仲值得繼續討論落去。因為我諗甚至乎可以呼應到我哋現實嘅一啲討論，就好多時候我哋受到一啲不公平嘅對待啦，例如現實上面。咁然後咧，我哋就會覺得應該我哋有理由去還擊，甚至乎咧可以唔對等地還擊啊，即係嗰個武力嘅比例。 我哋可能甚至可以和必及妻兒啦，甚至乎我哋可以好用一啲好強力嘅手法去打擊佢哋啦。咁其實係咪應該或者道唔道德嘅咧？呢啲唯有 我即係我咁樣講，可能好書生論證啦嚇。咁啊，即 係你我論咗成個鐘， 冷氣，冷氣軍事。 點解你依家先發現 先意識到自己書生論證？即係因為好多其實可能抗爭者會將呢場視為係類似戰爭形式嘅東西，所以佢哋可能認為喺戰爭入邊咧，仲講乜嘢道德原則啊嚇？但其實唔係嘅，即使喺哲學界入邊咧，戰爭都有所謂 just and unjust war 嘅 ，just war。即是正義之戰，其實其中都有一些限制，即使在戰爭裏面，即都有一些限制，就是譬如你的原因要是正義的，你的 intention 意圖要是正義的，你亦都要有一條所謂 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就是你要分開就是戰combatant and non-combatant， 即是參戰的人和非參戰的人，而 in general 你是應該避免去傷害一些非參戰的人的，即是這個是講緊戰爭的情況都尚且如此，咁喺抗爭嘅情況入面呢，和必及妻兒，咁可能要睇下你用嘅比例係乜嘢，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係強姦嘅咁樣，咁呢一種呢，我覺得即使係 Delmas 講 a duty to resist， 佢都好明顯地會反對，因為我哋始終有一個義務呢去保護一啲唔係即係無辜嘅人，佢嘅一啲好根本嘅利益嘅，即係包括佢嘅 body integrity 同埋佢嘅生命嘅。咁所以嗰、那個唔係一個，即係就算你將佢視為一個係戰爭狀態，嗰、那個唔係一個冇任何道德規範嘅一個場景嚟。 其實有個位係可以做少少嘅注解添嘅，就係咧，如果你睇翻而家香港嘅情況，其實係有啲似呢個六七暴動嘅前夕嘅，因為六七暴動嗰陣，我哋成日聽六七暴動就係放菠蘿啦，係啦，即係土製炸彈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六七暴動之前嘅歷史咧，即係例如六六啊，甚至係六七早期嗰陣時咧，大部分民意其實係傾向左派嘅，即係其實係鬧警察，因為嗰陣時就係好多人都好反對殖民地嘅管治啊，見到啲警察就鬧，就鬧啲白人啊咁樣，咁於是就變咗其實左派嗰陣時係好得民心嘅，即係反英抗暴咁樣，咁同埋啲警察又係好冷暴嘅，亂咁打人，亂咁拉人咁樣，咁但係民意幾時開始逆轉呢？就係、是、左派開始失控。就係、是、亂咁去放炸彈，甚至係去炸啲無辜嘅人，即係啲人即係嗰陣時左派嘅諗法就係、是，有嗰啲郵局嗰啲咧，都係喺度sustain 緊嗰個殖民地嘅管治嘅，佢哋其實都係助紂為虐嘅，於是就炸郵局，咁又唔關事噶嘛，郵局啲人無辜噶嘛，咁於是人民就開始覺得就係、是，過咗火位啦，即係開始係濫殺無辜咁樣，咁於是就開始民意就傾向支持翻。是警察是去鎮係去鎮壓啲左派咁樣，無論你用幾大嘅武力，咁其實係好諷刺嘅。最尾係咁，於是我會覺得就係、是、無辜嘅人無辜嘅 civilian 呢條線咧，其實係喺個抗爭嗰度係非常重要。 如果擺翻即係我嘗試幫嗰啲覺得係可以無底線嗰啲抗爭者説明一下，睇你打點回應。如果一場戰爭嚟計咧，咁但如果兩方交戰係平等咧？咁呢個 principle 要遵守似乎好合理嘅，但係而家情況可能覺得唔係咁，係其中一方咧係主動侵略嘅，而我哋有啲基本人權咧係要俾佢侵略緊啦，甚至最終係會滅我哋族啊等等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同佢咧亦都係勢力好懸殊嘅，基本上係唔夠抽啦，定係佢嘅資源多咗好多啊。而我哋唔肯定有冇勝算，就唯一有機會再試下有嘅勝算咧，就係連呢啲都唔遵守埋，連呢啲基本嘅道德原則都唔遵守埋，令到佢個代價更加大。先有一絲嘅勝算去贏一場仗，唔係嘅話咧，就係、是、我會死噶啦，我話我好大鑊噶啦會。於是咧，嗰人就覺得其實咁嘅時候係 justify 我哋咧，係連嗰啲道德原則都唔遵守，因為調轉嚟講，佢都侵犯緊好多道德原則嚟攻擊我，係啦，喺呢個意義下就可以啦咁。咁好多人覺得咧，我唔知啊，香港可能係類似嘅情況，但香港就算唔係都好啦，即係可以抽離學理討論，即係係咪就算係戰爭就一定有一啲道德原則要守咧？ 因為我覺得例如喺香港呢個 context， 其實講和必及妻兒個潛台詞其實好可悲嘅，就是、因為你搞唔到佢本身個人啊嘛，所以你先要搞佢妻兒啊嘛。而我諗即係翻返嚴肅嗰個 point 咧，我諗甚至乎可以 further 咁講，就係、是、會唔會係我哋如果為咗一啲所謂 higher purpose 更高嘅目標啊？即係例如就係建立一個和平理想嘅社會，我哋可以 justify 我哋去做一啲所謂比較 evil 啲嘅舉動。 但我覺得唔同喎，我先講一句，我同你一個唔同喎。你一個係爭取一啲新嘅嘢，我而家保護緊一個基本嘅。係， 所以我覺得 further 即係我雖然會話係一個 further 嘅講法，而 但我唔係要爭，即係唔只係爭取啲好嘅事咁簡單，嗯、我係保障我自己，即係 self defence 嚟嘅一個。 我諗喺二戰，即係就係即係 just war theory 入邊，所以二戰理論啦嚇。其實都會容許相關嘅行為嘅，不過就有個前提就係佢真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嘅 last resort，、 嗯、 而嗰個係關乎到你自身群體嘅存續，咁、 嗯、 你就可以去無差別咁去攻擊一啲平民。咁但係嗰個係一個當然佢係一個philosophical claim， 同時係一個 empirical claim。咁、 嗯、 最大嘅爭議就係到底香港而家去到嗰個真係你唔去攻擊無辜嘅平民，就已經冇辦法保存到香港呢一點咧嚇、 嗯。 甚至係咪你攻擊咗無辜嘅平民之後，你更加保存唔到香港咧嚇？咁呢、嗯、個係要具體傾，亦都超越咗我哋即係書生嘅知識範圍 啦。 同埋我覺得係有一啲 strategic concern 嘅，即、就、係、是、你係要考慮到嗰、那個。國際社會嘅一啲觀感嘅，嗱、嗯，即係其實國際社會佢係用即係會幾接受呢個 just war theory 作為一個係判斷究竟邊一啲人用緊合理武力，邊啲人唔係咁樣嘅一個 standard 㗎嘛。咁所以嗱，即係你諗下，如果一個國家入邊有個軍閥喺度混戰嘅，兩邊都係毫無道德原則嘅，兩邊都係即係用曬自己可以用嘅啲武力咁樣嘅。咁其實國際政府係即係啲國際社會係覺得兩邊咪打咯，即係我覺得兩邊都係一差嘅，幫唔到手咁樣。但如果一邊其實係合乎一個文明嘅準則嘅，即係合乎一啲道德價值嘅，會一啲普世價值咁樣嘅。然之後另一邊係施暴者嘅，咁國際嘅輿論壓力啊、同情就會傾向咗一邊嘅咯。咁所以其實能唔能夠喺抗爭嘅時候，你保存到一啲嘅道德價值，你能夠合乎一啲嘅道德準則咧，唔係單純只係話啲潔癖嚟噶，而係有一個策略上嘅考慮嘅。 雖然呢、這個即係有好多人都反對啦，我估又有傾一下，即係有因為 empirical 嘅討論啦，即係究竟喺某啲 particular 情況下，譬如而家嘅情況下，個對手太強大啦。國際輿論係咪做到嘢咧？係咪有插手空間咧？即係呢個係 empirical 咯，雖然係啦，但係我估大家都認同呢個係相關嘅討論咯，係。 因為咧，啱啱我諗即係除咗呢個武力嗰個底線去到邊啦，可以用到幾多啦？啱啱我覺得值得仲有一點值得討論嘅，即係啱啱各自提到，其實呢個武力嘅抗爭咧，同我哋人嘅 human dignity。人嘅尊嚴有關，嗯、即係我諗呢一點幾值得去提一個哲學家法隆啦，就係一個黑人嘅哲學家。點解要強調係黑人呢？就因為唔係我 種族歧視係咪？ 唔係種族歧視， 即係嗰啲係女醫生嚟嘅咁樣，男醫生就 男護士。點解咧？就是、因為同佢嘅哲學有關，就係、是、因為其實佢寫哲學咧，其實一方面即係可以話哲學好多時要 universal 啦，但同時我想寫俾啲黑人兄弟睇。佢因為嗰陣時嘅黑人咧，埃及利亞嘅黑人咧，其實受到一個殖民地嘅殖民者嘅壓迫啦。 唔係，但我先講佢其實唔係埃及利亞人嚟嘅。 我知，但係 中美洲嘅人生。 我知。 埃及利亞冇乜黑人嘅，喂。 唔係，但係佢想寫俾嗰陣時嘅埃及利亞嘅一種即係獨立嘅反抗啦，支持啦。咁點解佢要咁樣？即係啦，佢點解要咁樣講就係其實嗰陣時好多時殖民者咧，殖民咧唔止殖民去過地方啦，攞曬啲資源啦，仲殖民佢個心，即係好多時殖民者會覺得嗰啲黑人渣啲嘅，甚至乎嗰啲黑人都會覺得自己渣啲嘅，我低等啲嘅。咁所以咧，佢會點解會咁支持用武抗爭、武力抗爭？佢覺得透過武力咧，其實可以揾翻我自己人嘅 human dignity，、嗯、可以揾翻即係我哋或者可以咁講自主性啦、主體性啦。就因為透過武力抗爭，我話俾自己知，其實我唔係渣啲，我唔係差啲，甚至亦都話俾對方知。即係我會有一個咁樣嘅觀點。 嗯，法隆呢個咁係有兩面嘅，即係一方面係透過自己、嗯，透過我自己去做嘅時候咧，我發現自己都一個夠勁嘅主體嚟，我係同對面咧係平一平咗，唔係差啲嘅。喺呢個位置可以改變咗，即係一個抗爭唔僅僅係一個制度嘅改變。 但係其實會唔會和理非都有可能展現咗一個即特點？因為你你能即係如果你係用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方法去抗爭嘅話，其實你唔單止係話我敢於挑戰你，而且仲係我能夠係克服埋自己嘅仇恨，係啦，即係我係以一個平靜嘅心境對待你咁樣。咁其實會唔會係展現到一個更加強嘅 self constraint？ 可能得嘅。頭先講法隆嗰個 point 咧，點解佢會係咁咧？要講武力咧、因為佢特別會講犧牲，佢好強調犧牲嘅。佢覺得透過展現我自己個肯犧牲嘅精神咧。即係另一方面，除咗自己去發現同佢平起平坐之外，就俾感召到其他嘅黑人兄弟發現，原來我哋都係咁 有迫力的一啲人嚟，所以喺呢個意下就會強調武力多啲嘅。但我認同波仔嘅，即係會唔會其實呢條唔係唯一嘅路， 即係唔係 其他方法係啦，都可以展現到，從而發現咗我哋自己可以有個覺醒喺度。 因為我諗有啲人嘅回應就會話，因為佢對正住嘅就係嗰陣時殖民嘅背景啊嘛。但係我諗跟住你嘅回應就會即刻話唔係啊，但係其實好多殖民嘅背景，佢點樣展現翻人嘅尊嚴？其實好多時候可以透過一啲和平嘅抗爭噶嘛，歷史上都好多啦， 金地 即係金地啊，馬咧係啦，咁所以。我諗你嘅回應就係、是，所以似乎呢個唔係必須要嘅手段去展現人嘅尊嚴，即係武力抗爭，可能有和平嘅。咁我諗，所以其實可以分做兩種嘅講法，即係一種就係佢只係其中一種嘅，但可能再強啲嘅就唔係佢係必要。 因為點解另外一個原因要講必然，就係因為有機會覺得透過武力先可以見到個平起平坐。如果唔係，好似都只係即係我有訴求，希望你可以聽咁樣，但係佢又想展現自己嗰種可以同佢平起平坐嘅地位。不過。 同埋，我覺得要進一步區分就係你和理非嘅原因係乜嘢？即如果你參與和理非嘅原因係你害怕暴力抗爭嘅後果咧，咁係展現唔到你嘅平起平坐。如果你參與和理非抗爭而你唔害怕嗰個後果，而你堅持，譬如我坐喺度，佢點樣打我，點樣監禁我20年，我都要繼續呢個 strategy 咧，咁係有辦法做到呢樣嘢。咁所以就係勇武抗爭點解特別有效做呢樣嘢，就係話俾政權聽就係，無論你點懲罰我，我繼續否決你嚇，所以就係企喺度。任你點樣做都好， 即係你點樣打我，係啦，我都會繼續抗爭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就討論咗好多關於勇武抗爭容唔容許去支持啦，甚至乎係勇武抗爭嘅意義。咁希望可以刺激到大家去思考多啲關於勇武抗爭。